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八十七集，阿塔克的四人小队很快离开。洛风城说，上海的集结副本第一次开启，不出意外今天去的人不会太多，独自一人的玩家不会去，只有有队伍有组织的玩家才有可能去冒险尝试。唐默说，每三个月必须攻塔一次，现在已经过去三天了， S 级副本和其他副本都是有限的，一旦通关就消失，而且很难再找。集结副本和现实副本的开放就是为了让玩家更快地提升实力，应对不可逃避的攻塔游戏。声音顿住，许久后唐默问道，国家研究黑塔研究了半年，洛风城，你们到底研究出了什么？洛风城没有回答。呼啸而过的风声中，洛风城转身进入商场，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研究出了任何东西，唐默，上海四个研究小组不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唐默站在阳光下，抬头看着远处那座黑色巨塔，这座塔永远无声地悬浮在那里，无论你站在哪个位置，离它有多远，你都能清楚地看到它。看着那座巨塔，唐默哪怕沐浴着阳光，此刻也只觉得浑身冰冷，感受不到一丝暖意。唐默转身走进商场。下午17点42分，黑塔提示音响彻城市上空。 叮咚，集结副本限时开启，华夏二区102位玩家成功进入副本。 一共102个玩家，其中绝大多数肯定是有队伍的玩家。阿塔克组织四人的实力在整个上海也属于上游，唐默不担心他们和其他玩家产生冲突，小胖子他们真正需要防备的是黑塔生物。没有了赵子昂、杰克斯，唐默和阿塔克组织的其他成员并不熟悉。他来到停车场的地下二层。洛风城没把商场剩下来的电浪费在照明上，唐默走在漆黑的停车场里，凭借自己的记忆避开障碍物向前行进。当他走到自己平常栖息的商务车旁边时，他没有第一时间进去休息。唐默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注意每一点声音，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颗璀璨的红宝石。今天唐默用一张香蕉酒馆的招聘广告宣传单和洛风城交易，只要小胖子他们从这次的集结副本里出来，洛风城会把副本里的情况如实告诉给唐默。那张宣传单是唐默四天前用马里奥的臭帽子从墙上撞出来的。马里奥的帽子每天只能使用三次，使用到第四次会对唐默本人造成一定的伤害。这个帽子有几率撞出宝物，唐默从来没有浪费，他每天都会戴上帽子，认认真真地撞三次墙，接着收获一堆垃圾。香蕉酒馆的广告宣传单有脚气的灰姑娘的布鞋，什么奇葩东西唐默都撞出来过，唯独没撞出过任何宝贝。当然唐默并没有把这些东西随便扔掉，就像这一次香蕉酒馆的广告宣传单就起了作用，或许依靠这个东西，小胖子四人能更轻松地通关副本。黑暗里唐默看不见红宝石的模样，他用手指摸索着这颗小小的宝石。半分钟后，他认命地将红宝石举过头顶，一顶帽子扣在了自己的头上。下一刻，铺天盖地的汗臭味向唐默涌来，唐默屏住呼吸，面无表情的双手叉腰，对准停车场的墙壁， 视死如归的撞了上去。砰，一枚图钉从墙上掉了下来。砰，一块被人咬了半口的馅饼掉了下来。唐默刚刚拿起来，就差点被这块馅饼上的臭口水味给熏晕过去。 这他妈臭的和马里奥有的一拼。 唐默被熏得直接爆了粗口。事不宜迟，再戴一会儿马里奥的臭帽子，唐默可能会被这个恐怖的生化武器给活活熏死。他赶紧再次双手叉腰，一头撞上墙。咚，一块发光的石头从空中坠落下来，哒哒两声滚落到地上，微弱的光线照亮了周围2米的区域。三次撞墙完成，唐默迫不及待地摘下帽子，把红宝石放回口袋。唐默第三次撞出来的垃圾是一块发光的石头，它从空中落下，在地上滚了一段距离，滚到了停车场的一根柱子旁。唐默走上石头前，弯下腰捡起那颗发光的石头。就在他的手指碰到石头的一刹那，唐默翻手从背包里拔出小阳伞，快速念道：小红帽里两注入魔法少女变身。这句话落下，黑暗里再也忍不住地传来一道低沉的笑声。唐默左脚蹬地，身体如箭嗖地飞出，圆润的伞尖刺向黑暗中的一个方向。铮，一道响亮的金属碰撞声后，唐默握着小阳伞的手被对方强大的力道震得虎口一麻。他不敢大意，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挡住了对方的攻击。下一刻，对方直接绕过小阳伞，从下方攻击向唐默。唐默目光一缩，一掌将这人的拳头击开，同时收伞攻击上去。两人在黑暗的停车场里不断的碰撞攻击，发出砰砰砰的声音。发光的石头静静地躺在地上，勉强给出了一点光线。这人速度极快，不给唐默用小阳伞远程攻击的机会，每每都贴身袭击。数下后，唐默直接扔了小阳伞，抬起手臂挡住了这个人的攻击。他迅速弯腰，右腿伸出，横腿扫向对方的下盘。这人轻巧地避开，同时一只手伸出，穿过唐默的防御线，死死扣住了唐默的右手手腕，用力翻转。唐默的半个身体就被这股力量按得扭曲，他被扣进了这个人的胸膛里。但唐默没有束手就擒，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趁这人钳制自己的时候，他也一起出手抓住了这个人的右臂。一切只发生在眨眼间，两人一起禁锢住对方的行动。唐默左手一翻，一脚踩向这个人的脚面，后者立刻松开他的手腕，向后倒退两步，后背贴着停车场的柱子避开唐默的袭击。唐默没有喘息，转身再攻上去。他跑上去的同时拔出了被自己扔在地上的小阳伞，伞面横着架在这人的脖子前。一把军用匕首也在同一时刻以肉眼无法企及的速度抵上了唐默的小腹，两人的动作一起停住。黑暗中微弱的呼吸声仿佛近在耳边，远处的楼梯口传来阿塔克组织成员说话的声音。他们很快上了楼，没在地下二层停留。唐默死死握着小阳伞的伞柄，那把冰冷的匕首没有出鞘，隔着厚厚的刀鞘抵在他的小腹上。许久后，唐默开口，声音冷漠，没有一丝起伏。他一个用力，将小阳伞更加逼近了这个人的喉咙。 傅先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唐默。 傅文铎笑道。自身体素质提升后，唐默的五感也敏锐很多。但他真正发现傅文铎的存在，是在那颗发光的石头从空中坠落下来后。傅文铎藏得再隐秘，当这颗石头滚到他藏身的那根柱子旁时，唐默的第六感也发现了不对。唐默装作没有发现，捡石头的时候以最快的速度拔出小阳伞刺向对方。能够藏了这么久没有被发现，对方绝对在自己之前就藏在这里的。唐默与这人交手过后，渐渐觉察出了一丝熟悉感。等两人身体彻底接触后，他的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名字， 傅文铎。半个月前，两人曾经在诚实卡牌游戏里联手对付匹诺曹。唐默意识到自己第一下刺过去的时候，傅文铎应该没有来得及反应，紧急之下将身体变成金属武器，挡住了小阳伞的伞尖。金属碰撞的声音熟悉无比，接着双方对招时，对方那干脆利落的迎击，也正是傅文铎在匹诺曹副本里给唐默留下的印象。然而知道对方是谁，并不意味着唐默就可以放松警惕。唐默握紧小阳伞，用伞身扼住傅文铎的喉咙，冷声地说， 傅先生，你为什么在这里？ 狼外婆的小阳伞打开伞时可以当作防御武器，收起伞时只有伞尖可以当作攻击武器，这是小阳伞的道具介绍。唐默如今用小阳伞禁锢住傅文铎，并不会伤害到他，就像傅文铎抵在他腰间的那把匕首也没有出鞘。 找人？ 傅文铎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停车场里回荡，有些好听。发光的石头并不能将光线照射到这么远的位置，黑暗中两个人的呼吸声交缠到一起，仿佛融为一体。唐默冷静地问， 找人？ 唐默没有想当然地认为傅文铎找的人是自己，如果对方真的要找自己，大可以用火鸡蛋联系。离开匹诺曹副本时，唐默告诉傅文铎自己在浦东，虽然离开副本后他压根不想和这位偷渡客真正见面，但按照常理，在听到唐默说出自己的所处位置后，傅文铎只会认为唐默是赞同两个人见面的，所以傅文铎没使用火鸡蛋提前和自己联系，并悄悄潜入商场，十有八九他找的人和唐默没有关系。傅文铎手指一挑，抵在唐默小腹上的匕首收了回去，啪嗒一声落在他腰间隐蔽的内扣里。唐默沉默片刻，微微站直身体，把小阳伞收了回去。傅文铎发现唐默的动作，他唇边带了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我找一个人，或许你认识。你既然在这里，说明你可能也是那个组织的成员。 唐默心中一紧，他明白傅文铎误以为他也是阿塔克组织的成员了，但唐默没有反驳，淡淡地说， 你是说阿塔克组织？是。 阿塔克组织在上海有几分名气，一些零零散散的玩家队伍、玩家组织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声。在他们消灭了吃人的心脏的偷渡客组织后，其他独身一人的玩家也渐渐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不知怎的，唐默的心中有了个答案，他问道， 你找谁？ 明明光线暗淡，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唐默却觉得那双漆黑的眸子此刻牢牢地凝视在自己身上。傅文铎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华夏黑塔研究所上海分区 A 组组长洛风城。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